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6，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6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两个今天晚上呢，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迎来了男左女右的十岁半。 欢迎来到十岁半的男左女右之夜。 是的，就是今天正日子哈。 对， 男左女右开播10年又6个月。 是，刚才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英国的乐队 Duran Duran 杜兰杜兰乐队，那首歌的名字叫做《留盏灯在这里》，Leave a light on， 把灯就是让它就是留着这盏灯，不但要留下来，还要把它就是点亮了留下来哈，就别关那个灯，别关灯，留个亮灯在这里边，别就是你一走了全都漆黑了，那就不好了。 哎呀，这就是有点像夜光灯一样哈， 是 家里面有时候会叫就是晚上留一点灯， 是 当你去洗手间的时候哈，当你起床的时候不至于说撞到哪里哈，温馨的小灯光。 Leave a light on， 就是留个亮啊，留个亮， 嗯 啊，你千万别让它一片全都黑了。 今天呢，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是 就是你早晨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对， 于我而言呢，这是我特别不想在这个时刻听到的歌曲。 嗯， 就是我平常起得很晚，你知道吗，就是大概10点11点才起床。 今天鬼使神差起得早了点，得到的那个噩耗也早了点，是不是？ 对，就是我今天会，我不知道为什么7点多我就一下子睁眼睛了。 嗯， 然后呢也很习惯性的在去洗手间的路上就拿了手机看到朋友圈里，我当时真的是揉了揉眼睛， 就是像你几年前 N 年前跟我说老麦杰离我们而去那个感觉， 当时也是我告诉你的， 那是你告诉我的时候，我是这种感觉。那么其实昨天夜里我不好意思就直接就把跟你赶紧，你虽然是 你昨晚就知道了， 对，虽然是咱们可以相通业务，但是我也不想那么2点多1点多我再去骚扰你就算了。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也会从别的朋友群，如果你没睡的话，你也会知道。 昨天晚上睡得特别早，因为昨天从直播间回家的这个路上，你就感觉到我有点感冒的迹象哈，特别不舒服。然后回到家里以后，就赶紧吃了药，然后火速睡觉。 其实说了那么多，我们说的其实就是小红梅乐队的主唱 Dolores， 他这个昨天 应该是今天 凌晨不幸，就是很年轻，其实还是很年轻，46岁就离开了我们。虽然他比我大2岁就，但是我一直觉得她是那种邻家小女孩的嗓子，就是你听到她的嗓子就一直感觉是一小妹妹在给你唱歌那样，非常可惜。所以 Leave a light on 就是其实我特地挑的 Duran Duran 唱的，因为我知道今天你们可能已经，你同事啊还有各种节目档啊，所有的同僚们应该是追忆了很多歌曲了，就我就不要再放，或者是不要轻易再放了，那我正好放一首他们也很喜欢的一个乐队，就 Duran Duran， Leave the Lights On， 就是送给他，让他们让这个 Dolores 就像一盏明灯一样留给我们一盏灯，好吧，留给我们一个亮，它永远亮在那里。 对，其实有些朋友可能不常听他们的音乐，但是如果你想起那首追梦人，也就是王菲演唱的追梦人，其实就是他演唱的那首歌曲之后， 是 我和这位叫金鱼大人住在金鱼屋，是金鱼星，有一点相似之处在于我的青春里也是他的声音，尤其大学时光里。我后来听欧美流行音乐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在大学的时候，如果说我听的最多的乐队最多的声音， 嗯， 就是陶乐斯的这个声音。 是啊，这个， 而且今天晚上我想带来的这首歌也是我今天在朋友圈得知这个噩耗之后第一时间转发的歌曲，因为这是我在节目中可能放过他最多的一首歌。 嗯， 尽管是一首翻唱。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together, they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好，有幸呢和很多朋友一样，有幸曾经看过小红梅在北京的演出，在五棵松的那个广场，在这个万达广场的演出，我是看见过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他们后期重组的那种感觉，因为 Dolores 自己好像已经出了两张专辑了，已经自己单飞了两张专辑以后，然后外界也就经常传他们就是已经不在一起，但是很幸运又重组回来，而且在北京给我们献上了一场很出色的演出啊！我是有幸看到的，总比那个麦杰这么匆匆离我们去了，然后我这辈子也没看过他现场是要好，对吧？ 哎呀，男左女右十年半的时光里哈，我们如果细数一下，十年半的时间里，我们送走了多少位在乐坛真的是顶级的人物哈？ 是啊，尤其是这些年，这两三年走的是相当的凶。 去年的林肯公园的主场， 走的相当凶。这些 今年刚刚开年，然后就听到这个噩耗，主要是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太年轻了。 因为，我去年就说过，前年也说过这话，我说这种事情啊，就是感觉是确实挺糟糕嘛，但是他以后只会多不会少。他只会接踵而来，他不会说就是越来越少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很多很多就长寿了，一直给你唱下去，不是这样的。那种知名的歌手啊、乐队啊，他只有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消息告诉你们，他们不在了，那他们怎么了？散了，或者他们去世了，有人走了。 幸好这些作品还留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有时候我对付这些难过的事情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再去看所有的消息啊，不要再去看电视，然后看网络的各种就是很多的回忆啊、追忆啊，那个时候反而会让你的这种难过程度要加深，所以你就按部就班的去做所有的事情，当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啊，你是躲着、就是、别看。 对，我比如说一场球赛输了，或者是一个难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会切断于这个信息的一个扩散面的东西， 这样的。 对，然后今天一天就好很多。 我们就习惯于坦然面对，一直习惯于坦然面对。也许有很多男左跟我就这样的，因为 对男女不太一样嘛。 是坦然面对。好，来一首稍微轻快一点的歌曲，爱人都会怎么做呢？来听听 Maroon 5唱的 What Lovers Do。 So let's go on the train now baby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And if I house on you, am I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You gotta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I'm wishing for you, am I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What lovers do。 那那些恋人们都会怎么做啊？恋人们是什么样的？Number Five 其实他用这种特别时髦的这种编曲，说实话我个人我不太希望也不太喜欢 Number Five 会变成如今这个音乐的形式这个样子，因为我特别喜欢的是他们一开始乐队的那些乐队化的那些最初的东西。但是那不知道为什么啊，反正亚当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就把音乐整个风格就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也好听， 这样也是挺好听的，旋律还是那样的，但是他的旋律在那种乐队纯乐队化的东西里，他的那个旋律吧就会显得更有张力，在这种伴奏里呢就是流行歌嘛，就很明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流行歌，刚才就是一首非常典型流行歌 What Lovers Do。 对，每次看这个主唱拿着麦克风哈，就是那种 lead mic 的唱歌的时候，就觉得好霸气啊。 嗯，对， 就是人家时髦的特别的浑然天成。 对， 然后刚才在这个歌曲当中你也会听到那种编曲里哈那种古典，我就在想其实有些东西它是技术化的，对吗？ 对， 很容易都能够拥有，但是能够完整的从头到尾哈，给你呈现出一种很协调的洋气、时髦， 没错， 节奏、动感， 它这个缺一不可的。不是说你现在编曲配器能达到这个，就咱们的采样也不弱嘛，咱们的那些、那些很多的这个素材也都不弱，给你奔的 loop 什么的，然后你编曲的意图意识，现在也都跟得上，但是你仔细听听，人家是整个天然混在一起的，就是说天然合成的，然后连旋律带那个词带那意境还有它的编曲都是在一起的，气口都是非常研磨的很好的。 打个比方哈，就像是女生可能都会注意这个粉底啊，它会给你的这个妆容带来更好的一个表现力，但是如果你的底妆不好，比如说你的肤质不好的话，再好的粉底它也没有办法呈现出它广告中的效果。 对，你这感觉是不是浑然天成，是愣贴上去的。 对， 那个化妆 脸是脸，粉底是粉底。 对对，化妆最高境界是以为没化呢嘛，但是那就真的是天成的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 没想到叶大哥对于化妆还是有两把刷子， 我 比较了解的。 不是很有两把刷子，但是我会欣赏， 理解， 我会欣赏你们女孩的， 你能看出女孩。 这是面饼，那是真的是吃到皮肤里了，是吧？ 哎，我曾经问过一些男士哈，我说你们怎么能看出这个女孩化妆了，化的还是浓妆，就是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你是什么？ 我是前些年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嘛，因为他化浓妆，然后粉底扑扑的嘛那样的感觉，然后眉毛也粗粗的，那个眼睫毛也条条的。这些近些年呢，因为你知道又出现了很多这个尿泊酸族啊，什么 玻尿酸 啊，玻尿酸族啊，什么这种又亮又薄的那种皮肤又出来了，所以 整不清楚了。 对，就也能整清楚，但是觉得更五花八门的假了，更五花八门的假。 我曾经听过一个男士，他觉得一个女孩化没化妆呢，就是眼睫毛子，他觉得眼睫毛一下子忽闪忽闪了，那就是化妆了啊！就是每个男孩他们的这个关注点不太一样。 对， 好吧，说了这么多，高桥 TK 很久都没有见过你的名字，他说：“哎，怎么今天晚上《男左女右》十年半了？不对呀，我感觉你昨儿还说这个节目播出七年了， 早就过七年了。 不是，我这事儿我瞒你干什么啊？聚会也聚了，对吧？十年收音机也做了。”啊，这么多物证在，包括时间，包括一个个夜晚，这能欺骗你吗？ 可能他听错了，我们是2007年开播的。对， 我想要成为你的眼，把最美的风景住进你的心中。我想要成为你的手，现在到以后，占有你温柔一刻不放过，恨不得把明天没收，让你永远不会变动。专注的爱着我，我爱你没有。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 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你第一次吻我、oh, oh, 阿琳黄丽玲 PS I love you， 给你写个小纸条，我爱你。 嗯，你整个写的就是这仨字儿吧？那还 P S 什么 呀 ？P S 就是一个备注嘛。 P S 那 真的叫 P S 啊 ？P S 那两个字都是多余的，直接 就 我爱你。 告诉你，整首歌都饱含深情哈，就是一个女人她决定了要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不顾一切啊。 哦，真是啊！ 你听了半天没听出来， 我 什么味道、啊？ 我还真没听出来她不顾一切的那种感觉。 这都。都这么喊了还听不出来， 我听出了很多婉约啊，你是也可前可进啊，可进可退这种感觉。 你看一首歌在每个人的这个听觉世界里哈、嗯、都会有不同的感触。 是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挑选出了，是孙家的露露、啊、 孙家露露 不是李家张家王家的、嗯、是孙家露露。 哎呦，孙露露你好。 孙家露露啊，姑娘我随心所欲， 对， 这 是 他自己的介绍。 哎，练的就是随心所欲大法。 姑娘我随心所欲啊，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呢关注了200个人，然后呢94年，今年也是一个年轻的24岁、啊、 对，这个 今年还是他的本命年呢。 是啊，明年吧，狗是狗年是吧，应该马上到狗年，就是你的本命年啊。 孙家露露啊，今天晚上拜托你担当红人了，也是平常虽然很少见到你的名字，但是我相信男左女右会有很多潜水的听众哈。今天呢是男左女右的10岁半的夜晚， 对， 希望120家的事儿呢大家心里都有个数啊。 哎，这10岁啊、嗯、他又过了半岁过去，真是很快很快。那个真的像我小闺女前几年老跟人介绍她1岁半，她2岁，这一晃我的天，她都快4岁了，你知道吧？ 你想想咱们 3岁半都打不住了。 你想想咱们刚刚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大声扬言我30岁、 嗯、 你33岁， 是是是， 你现在你再喊一句啊，你好意思喊吗？ 我还大声扬言、 啊啊、 我要不要脸呀、啊、我呢。 其实现在喊也无所谓，但是总觉得哎呀，如果能够在声音里再呈现出年轻的感觉，让大家都找回青春的时光，那该多好啊。所以就不告诉你们我们多大了，但实则你们会懂得在10年前的我们的年龄上再加10岁。好了，第二时段见吧。 温暖的声音，经典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贼在囧途》升级来袭，意外频发，危机四伏，囧贼依旧，搞笑加码，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让你不笑不归。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对情感的另类解读，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汇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受高空槽影响，本市天空云量增多，天气转阴，能见度略有转差，早晚气温较低，请注意防寒和保暖。明天中午前后，空中转受西北气流影响，阴云消散，有二三级见四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较好，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萌宠萌娃大电影《小狗奶瓶》将于2月2号全国公映。近日，电影《小狗奶瓶》的主演奶瓶和电影明星犬马达加斯加千爪合作，加入宠物友好计划，担任友好大使。此外，两位演员还共同拍摄了一组最新时尚大片，打响狗年宠物时尚第一枪。萌犬动画电影《狗狗的疯狂假期》宣布定档，将于2月2号正式与观众见面。今日影片首曝预告，勇敢的小猎犬奥兹率领着他一众小伙伴们为自由奔跑，并最终回到主人身边。继续来关注军事动作片《红海行动》，今日曝光了一组全地形作战剧照和工作照，电影首次将中国海军特战部队蛟龙突击队作为主角，展现了影片在不同地形拍摄的作战戏份。最后关注电影《阿修罗》宣布定档2018年暑期上映，发布会曝光了角色海报和先导预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头阿修罗王，分别是吴磊饰演的洞察之头、梁家辉饰演的欲望之头和刘嘉玲饰演的谋略之头。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1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6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令。 NZNY 第2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今天同时也是男左女右在这个地球上哈出没了第10年半的日子。 对，在电波中他已经有十岁半的这个年纪了、年纪是十岁半。 对，而且今天晚上我们挑选出了一位幸福的红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刚刚给我们发来他的喜电， 今天我拍婚纱照哟， 是 求祝福哟，而我的另一半是前一阵子的红人石家庄张帅哟。 哇，你们俩 哦，就两个人都当过这个红人， 喜上加喜呀、 哎，像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天天晚上出来秀恩爱那对，还记得吗？ 双红双红的。 对，还有我们这个每天晚上做红人卡的小隋啊、都是因男左女右啊、当然了也是自己生活里哈， 是啊， 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这个缘分啊，打心眼里边我们觉得就高兴，因为势必这个缘分是从我们大家的这个欢聚中得到的，所以我们觉得特别高兴。 孙家露露的照片呢已经被小隋制成红人卡了，一看呢就是一个特别随和哈，很有喜感，甚至很有福相的一个女生。刚才我们还说24岁本命年，你看人家本命年有好事儿， 是 冲冲喜， 冲喜， 对吧？好嘞，22:35啊、今天晚上呢要拜托我们的幸福红人保证120家的任务，那冷笑话出来吧。 玩这样哈，这个韩丽呢，小时候 没有姐姐， 大家都知道她学习肯定比她姐好。韩美，因为韩美一直，你们不知道吧？韩美一直不戴眼镜啊，视力一直很好。韩丽呢，从小呢看书啊。对吧，他喜欢越看这个眼睛肯定是废，对吧，越看这眼睛越废，但是拔尖儿啊，他不行，他这个他就是在性格中他就比他姐要拔尖儿，对吧，在学校里什么都得是名列前茅啊，都不能落后。糟了，眼神不好，恰逢赶上什么呢，赶上学校查视力，这一下可糟了，你这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不行，拔尖儿也就必须得把这视力也弄得这个必须恨不得1.8啊，1.5都恨不得都不行啊，怎么办呢，愁啊，自己在家里这眼神肯定不好了，怎么办。韩美问，哎呀姐给你出个主意呗啊。 啥主意呀、 你这样哈、你名儿呢你指定是看不清楚，对吧，你看不清楚人家那指的那个意啊，是向上还是向下向左向右啊，但是你读书好不是吗，你记忆力好啊，姐给你出一主意哈、你就把这些小字儿啊，从上面最大的到底下最小的你通通给它背下来。哎对，你知道吗，这个表这视力表它这是统一的，这规格啊，它这个你无论哪个大夫考你这个视力，这视力表它是统一的，你把这背下来啊，人家一指哪个你就心里一过数，嘿那就是了，是不是姐说的。 哎那这真是，哎那好，我背下了 啊。韩丽特高兴，哎嘿去背下了啊，这个他也不怕自己多几百度的了啊，半百度七百多也是他了，明天都不怕了啊，这个就直接去背，把这个这视力表全给背下来，一夜真的全给背下来了，全给背下来了啊。然后呢就去了，到学校去检查视力去了啊。中午放学的时候呢，这个韩美呢特别得意洋洋的在他们班门口的看着他啊，怎么样妹姐教你一招好使吧， 好使逼啊， 哎咋了， 背子全背下来了，但是我看不清楚指示里表那根管儿。 韩立，你试试啥当年啊？你就不会，你连蒙带猜，你猜着那根棍儿，你只差不多大方向，你说一个不就完了吗？ 我不太认识你说的这个人呢。 试试啥？算了算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人是谁。 哎呀，急死我了，急死我了！ 我承认我视力不好，而且你知道现在检查身体的时候有一个改变吗？ 现在 是就人家会问你，你是不是戴隐形眼镜了？我说对。 哎，连这都扎出来后哦，后来 然后他就直接让你用隐形眼镜的那个度数测一下你目前的视力 啊、 哦。反正现在我体检都是这样的。 现在是 你是不是戴隐形眼镜了？对。怎么了？ 我看着就像。看你连眼白都没了，整个全是眼黑，全大眼珠子，你戴多大的美瞳？你这是 怎么样？ 这不是，我是来给你检查视力，我不是跟你较劲。 快检查， 赶紧赶紧。 没，不至于啊。就是说，现在可能近视眼的朋友会觉得幸福了很多。我老觉得隐形眼镜的发明是对我们近视眼的朋友哈、啊、这个最大的善意啊。 但是也要防止伤害啊。隐形眼镜你当然也要防止它对眼球的伤害。 其实少戴为妙嘛， 对 不对？眼角膜总是老是被磨的话，一定也是会受一些损害的。好了，22:43，火速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这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期待的哈。这男左女右节目能10年半，哼，你快补充两句，我自己说不好。 能10年半，得亏你是在后3年4年才开始的暖文章。 没有的啦、啊、我们暖文章开始的很早，大概在第二年的时候就有。 啊，在第二年啊。 对，但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录播的形式。 哎呀，得亏是一开始第二年才有的录播。 不聊了， 这算第一年撑下来了。 不聊了，不聊了啊。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我妈妈有个20年的闺蜜。我妈妈有个20年的闺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因为他们关系很怪，没好到那种发质的地步，但也谈不上异性姐妹，可是一个电话一个问候，家庭琐事总归是能碎碎念好久好久。每次他们两个一通电话，我或者我弟弟我妹妹必然去看厨房有没有煮什么东西，对，每次都必然糊锅。就在今天一早我睡得迷糊的时候，一个电话吵醒，是我接的，是那个阿姨，也没有她打来，我不敢有起床气。这阿姨慈眉善目，说实话对我真的蛮不错的。正巧我妈回来，转给我妈一会儿后，他们唠了几句话就挂了。我从卫生间出来问了句，郭阿姨怎么了？你们今天怎么不谈古论今了？我妈妈这时候在准备芹菜肉馅紫饺子，专心致志的头也不抬和我说，没事儿，少损我哈，你郭阿姨吃的多了，好像吃了什么，又吃了什么柿子，反正就是胃挺难受的。哦，我听了没在意，就继续睡。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睡不着，就觉得哪里不对。顾阿姨是个外在和善骨子里很骄傲的人啊，她女儿是华东区一个品牌代理，儿子是一家网络公司的策划员，自己是个公务员退休，市区郊区房子好几套，每每人前人后，就算她客气也总有一股子那股贵妇的气质啊。她没事儿就只和我妈说胃不舒服，这电话有问题。我起身和我妈妈说，妈，顾阿姨肯定不对劲。我妈包着饺子一愣，怎么可能啊，别瞎想，她家条件这么好，不愁吃穿的，还不是吃多了就是胃酸了啊，我们那一辈人都有这毛病，这3年自然灾害给坑的。我不理她，直接给顾阿姨家里去了一个电话，没人接，然后 我差不多心里有数了，直接打顾阿姨的电话问阿姨你在哪个医院。对面明显一愣，口里说了句我在仁济医院，你们别来别来，我马上就回家的，我马上让我妈妈别包饺子了，吩咐我妹妹接班，立刻开车送我妈妈去医院。果然顾阿姨一个人在孤零零的在那里，看见我妈妈的时候一下就抹泪了。我妈妈这个大嗓门一下把她从头埋汰到脚，什么你怎么有话不直说呀，你还当我是不是姐妹啊，噼里啪啦一通说。可是本来和我妈妈有话必对欢喜冤家一般的顾阿姨，只握着我妈妈的手又哭又笑。我默默走了。后来在我妈妈口里知道，她儿子和女儿都脱不开身，都在外地出差，她是一个人硬撑着，天还没亮一个人佝偻着身子挂了急诊。她老公和我爸爸一个病早就走了，本来还好好的，可是看着一个病房里的人都有儿女伺候，夫妻双双的，她实在难受，就忍不住打给妈妈电话了，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她觉得求着人来陪挺丢人的。我妈妈后来告诉我，顾阿姨让我替她谢谢你。其实这件事儿我也说不出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有些时候你的朋友不一定需要你在节日里发短信微信，平日也未必电话寒暄，可是一旦有事儿，拿起话筒你应该立刻觉察他和平时不一样，不要多问，直接忍过去。因为任何人都不敢把自己心里脆弱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现给你，包括朋友。可你自己得知道，哪怕别人一句话都不说，你都要主动去陪他。因为有时候在身旁无言的陪伴比什么隔空安慰的言语都很有力。陪伴就是我在。 早就注定遇见你，你的一切多么的熟悉，就算争吵也想抱住你，梦里也想见到你，和你胡闹逗你笑，在你身边我就不会无聊，天涯或海角如果你想要，我会带你乱乱跑。我会陪你笑也陪你哭，在你孤独时给你温度，我想看着你想看日出，想你的一切多么的熟悉。 抱住你，梦里也想见到你，和你胡闹，逗你笑，在你身边我就不会无聊。天涯或海角，如果你想要，我会带你乱乱。我会陪你笑，也陪你哭，在你孤独时给你温度。我想看着你，想看日出，向日葵般的满足。就让我一次陪着你追逐， 一篇很短的暖文章，但我觉得其实对我们很有启发性，不知道你是否有同感呢？ 啊，你问我啊，转过头来看我，那我这绝对是没有，没有不可能有，就你就当我有 吧。你是不懂得老姐妹之间的感情、哎呀，你们男人之间可能也不会这样有细腻的一些判断哈。 哎，男人住了院，甭管周围有没有子女，有没有老婆陪着，那哥几个还是该看还是得去看的。 他讲的是有时候一个人他不好意思麻烦别人，他不会告诉你、嗯、哎呀你不是哎亲你到这个医院来陪我一会儿吧，他不会说的。 病糊涂了吧，我是到底是叶是谦， 反正就是叫你名字然后只是给你打了个电话 啊、 哦、但这篇文章当中所谈到的就是这位晚辈哈，他感受到了这个阿姨的不对劲， 嗯， 他就体会到了这个阿姨其实有一些需要陪伴，嗯，然后呢就很心思缜密的做了这件事情。 这打个电话其实啊，你就说聊聊天儿，一个人在医院里待得怪闷的就完了呗，这话你就说到了，其实老姐妹应该已经能感觉到，哎，你怎么一个人待在那儿啊，你就去嗨，也没什么大病。我 但你要知道，人在脆弱的时候，他很难张这个口的，对吧？人在脆弱的时候，那种状态和以往是不太一样的。 是， 看似简单的事情，在那一刻都变得困难了许多。好吧，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善良的人啊，能够做一个细腻的，能够让你的朋友体会到这种友情带给他们温暖的人啊。 对， 不是这个，只平常在朋友圈里点个赞啊，大家你转发一个我转发一个，他可能还有更多的在一些关键时刻，在一些需要的时刻你会突然存在和出 现。比如说这个你是知道他家庭情况，因为他可能应该是不缺财力的， 对， 但是他可能又缺另外一个、另外的一些你要是啊还要了解一些的，比如说跟你过得去的哥们儿，你了解他的缺这个或者缺那个的人有的是，你就要注意一些他们在这种吞吞吐吐的时候，那么他们可能是正在缺很缺这个的时候，你对他的一项了解就是他肯定现在是非常缺这个。 对，他能说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吗、 嗯、 啊，他能说你快帮他找一个老伴吗？ 不，不好意思说、 啊、他好意思说吗？ 对、 啊、你都得帮他找着啊。好吧，22:56我们转个身，第三十段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脚步》，尉迟克冰作词，景庆勋作曲，汪正正演唱。 黎明前，黄昏后，一声声你的脚步，不惧风雨，穿越荣辱，有

一关闭啊，就又变成原来、那个。 就别提你这感冒嗓了，我跟你讲啊，我现在白天我都不敢来单位啊，我本来我来的就少，现在这个季节确实哈，可能你的同事里也有一些生病的朋友。妹妹，这个时候呢，希望、一是戴上口罩哈，二是呢注意自己的一个防范，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就会被感冒影响到。 哎呀，补水啊，补盐呐、啊，物理降温吧。 哎呀，昨天晚上给我难受的。 洗洗鼻子吧。 哎呀，我昨天见了几个感冒的同事哈，这晚上又见了叶谦。 嗯， 我真的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我可是好了 啊，我可是好了，但是我相信不会这么反复啊。那再反复的话，我这成什么了哈？那等于说这城市里飘着不同的几波细菌、啊哎。 我给你打个小报告哈， 嗯， 那两天你没来的时候，上周就是周三、周四，我自己一个人直播的时候， 你也快点了。 有听友就说了，我觉得叶谦还是老了，他老生病。我都给他数着呢、嗯、 对， 他今年病了几次了， 是 他这十年中病了几次了， 哎，十年中才病几次，那您给我数的也不多， 他还用过两次拐杖呢， 那是那个就不叫病，那个叫硬伤，那没办法，那是自己玩的作的，那是。这首歌来自 Blur 的，名字叫做冰淇淋先生。 OK， 欢迎我们的红人孙家露露继续担当红人。 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 着许飞的翻唱《突然好想你》，特别喜欢这个版本啊。 这不够突然，有什么可喜欢的？嗯，就是很完。 哎，我最不喜欢就是别人在问你感受的时候， 哎， 你一定要跟人家唱反调。 你这个感觉现在就对了。你最不喜欢你说出来啊，你不要说我非常喜欢。 我是说我很喜欢这版翻唱，然后你就会说，哪儿好啊？这个时候你不需要跟我就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对吧？你说，哦，是吗？就表明了，我也听出来了，你跟我不是同一个想法，但是场面就会不那么尴尬，你知道吗？这个论男女说话的艺术，懂不懂？ 哦，是吗？ 对，我也知道你并不是喜欢这首歌，但总比你刚才说的哪儿好啊？就好像别人买一件新衣服，哎，姐，你觉得我这件衣服好看吗？ 不好看。 哪儿好看？ 不是哪儿好看，是不好看。 这不就找怼吗？ 对对，就是 对不对？ 不好看。 你可以说哦，还行。一般来说，说还行，就是对方觉得勉为其难的表示出 OK， 但是他并不觉得好看，对吧？ 嗯，对。 但是呢，这个有时候人是一种很随性的问哈，他也不见得说你说好我就买，你说不好我就不买，他自己心里是有主意的，对吗？ 一般来说我是这样，我说站起来走一圈我看看， 走一圈，走两圈我也喜欢我就买， 站起来我走两圈我看看，走两步看看看看，我再告诉你好不好。这怎么能上来就说不好，或者是哦是吗？这些都不行啊，来走两圈。 哎，突然间收到一个小纸条。 小纸条说，谦哥丽姐好久没听节目了，刚刚下班开着车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你们的声音，好像回到了十年前，好像什么都没变过，还记得当初彩乐翻，那就是彩铃乐翻天呀，10628821974两毛，小宝小四拥抱阳光，谢谢你们一直在这里让我感到了一种家的温暖，我回来啦，120家里有我哟，还记得吗？我的记性肯定没有韩立好，120家里面怎么有你？那时候你叫什么？叫不叫 Whispery？ 是不是这个名字？我就是真的不知道了。还记得吗，谦哥？啊 ，Michael 的新专辑带了吗 ？Michael 的新专辑 都是一些暗语嘞。 我跟你说啊 ，Whispery 这 Michael 两个 Michael 都死了啊。一个麦杰，一个 George Michael， 这俩都过世了，哪有新专辑啊？ 在这十年半的时间， 对 呀、 啊，我哪给你弄？他们俩的新专辑都很难弄着了，现在。 哎呀，今天呢，我也挺感慨的哈。在上一档节目里呢，我为一位妈妈给她的儿子呢送出了一首歌曲，因为孩子要考试了。然后送完这首歌以后呢，妈妈就给我发了一个小纸条，这个小纸条真的让我当时看完以后。我就想，天哪，时间过了这么久吗？他说他曾经收到过我给他儿子的祝福，那个时候他儿子才刚刚诞生， 嗯， 就是当年的邦邦带你听天下，说如今孩子已经12岁了。我就想，我祝福过的小孩都已经12岁了， 当年刚开播他也就1岁2岁， 刚出生，人家说了刚出生嘛，那可不是当年邦邦带你听天下就是2005年的时候嘛，后来也没有很久就。后来又变成了全程都能点，然后就 2005年，我说的是咱们这节目开播的时候，男左女右开播那个孩子才2岁， 2007年， 对， 但他是听点歌节目的嘛，所以我也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呢就发了这么一条感慨，我说，真的人上了年纪之后呢，挺害怕听到这些的哈，就是你曾经无意之中做过的一些事情，有人记得，有人收藏了，其实今天晚上你们发来的小纸条也是有同样的。效果啊，让奔五的我们体会到那些年当中我们有过的夜晚里一些细节被你记得。 Lord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清醒。 Hey, we're sleeping through all the days, I'm acting like I don't see every weapon you used to tie yourself to me, but my hips have missed your hips, so let's get to know the kickWill you sway with me, go astray with me? You're queen of the weekend, ain't a pill that could touch our rush. But what will we do when we're so high? I'm a dream of the fever, bet you wish you could touch our rush. But what will we do when we're so high? These are the games of the weekend, We pretend that we just don't care, but we care. I'm a dream with a fever that you wish you could touch. I wish. Oh God, I'm closing my teeth around this liquor wet line. Can we keep up with the rules? The body's all through my house. I know the story by heart. Jack and Jill get fucked up and possessive when it gets dark. But my hips are Mr. Hips, so let's get to know the kicks. Will you sway with me? Go astray with me. King and queen of the weekend. Ain't a pill that could touch our rush. But what would we do about the sun? I'm in a dream with a fever. Bet you wish you could touch our rush. But what would we do about the sun? Those are the games of the weekend. We pretend that we just don't care, but we care. I'm in a dream with a fever. Bet you wish you could touch our rush. 我只想坚持第一。 上瘾的这一版现场翻唱孙燕姿经典的《我要的幸福》，我觉得编曲还有重新的演绎很有特色，把它的这个优势部分都彰显出来了，而且呢也赋予这首歌一些新的感觉。你还能记得原唱吗？你不记得了，好吧？ 你不刚刚都说了吗？是那个小天后嘛，曾经的小天后。 我就是说曾经那首孙燕姿《我要的幸福》你有印象吗？ 那个唱的比这个要快，这个有点凝重，那个唱的相当随性啊，就是 对 还是很流畅， 就是、 那个唱 对行进感的一首歌哈。 是 这首歌里呢，我们感受到的是张靓颖她也是在向孙燕姿的这首歌致敬的同时呢，也把她声音里的优势的部分哈，包括大家熟悉的海豚音啊，还有一些这个变调的部分呢，处理得很当今化，对吗？毕竟这首歌也是十多年前的歌了。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红人孙家露露啊。孙家露露今天特别的高兴哈，当新娘嘛。她目前呢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200位朋友，最新关注的是艾尔文视觉。来，我们看看他最早关注的哈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小米。 好嘞，这位幸福的新娘啊，希望你和你所爱的人能一直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而且生活里总是会有男左女右的声音，不会每个晚上都收听吧，但是也偶尔哈在一些夜里呢可以重温一下自己恋爱的时候干过的事情。 对啊，充满了男左们跟女右们的声音，你是一个快乐的世界啊，只有女右的声音会叽叽喳喳全是你闺蜜的世界。 哎，这很英伦范儿的歌。哎， 对，来自 The Cinematics， 就是电影艺术家们。没当成电影艺术家，却成了一个很棒的乐队啊！这几个小伙子，四个小伙子，他们唱的这首歌叫做《Human》，人类。Yeah. Cinematics，Cinema 当不成啊 ，Cinema 没拍成，却做出了很好听的专辑啊。这些 Cinematics 唱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就叫《Human》，这刚才就是挺英伦的，确实是挺英伦范儿的，而且挺力道十足的，他们一点不软，这是我挺看好的。你别看他们年轻，但是他们一点不软。The Cinematics， 好。这个乐队应该是不会太多的歌曲适合晚间放，刚才也是为数不多屈指可数我能找到的他们稍微是中慢速一点的歌曲放给大家。嗯， 对，这首歌之后本来我想接一首，其实也是很曾经给人感觉很摇滚范儿哈，但是也有硬汉柔情时刻的下面的这首歌，但没想到叶谦呢火速站出来要保姆啊。 嗨，你看， 足以见得他对这首歌和这支乐队还是很有感情，很要表达的哈，拦不住。 倒还好吧，因为这支乐队也是一个新晋的乐队，并不是说这我仰慕已久，或者是我非常追随已久。 名字为什么听上去那么老派呀、啊？ 他，你我那我还我以后我组一乐队叫老艺术家，你管着管不着。 反正就是挺让人觉得不像当今这个 时 代。是 吧？二十多岁的孩子组了一个老艺术家乐队， 老树皮乐队、 啊，对，你怎么办呀、啊？ 23:27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晚上的120加没问题了，因为已经到了116了。 那不一定，万一最后就116， 戛然而止了是吗？就听众朋友们就不跟咱们说那四句话了， 活活气死你们。 那你留两条，我留两条， 这就叫作弊，这不叫、这叫贴金给脸上， 不能有我们的参与， 对， 纯是大家的， 是， 好吧，那你们自己心里看着怎么办吧。第40段见喽！这首歌我个人很喜欢哈， 是 来自嘎达乐队演唱的， 哦、 叫做《你》 哦，是吗？ 你听听以前他们 是吗？ 都是哦，你又来了又、 是吗？ 是吗？ 哦，是 对啊，是啊， 哦，是吗？ 我一直追寻着你，你好像不远也不近，却总保持着距离。我一直幻想着你在我身边，在我怀里，让我欢笑，让我哭泣，你是我灵魂的旋律，春日的细雨，梦寐的初句。我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从看不惯到离不开的欢喜姻缘，一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碰撞，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 在现场为我们翻唱这首很经典，但是李健翻唱之后又有了不同味道的《袖手旁观》， 真是清澈的嗓音，和怎么说，刚才听着跟小哥的声音有点恍惚恍范儿，那听着以为是齐秦也在唱，或者是 李健也在唱这种 感觉。林志炫也翻唱过这首歌，真的太多人唱过哈。但是每每在男左女右的夜里听到李健的歌，还是会觉得这一天的所有的浮躁还有所有的动荡哈，一下子都就像回到一个原点一样， 对 对吧？ 有一个 清零了， 有一个好的清澈的嗓音是很重要的，对于某种类型的歌曲歌手来说，那简直就是看家的宝，看家宝。当然你要是你是必须是 Metallica 或者是 Bon Jovi， 那是另外一流派，那也不能去强求人家来唱这么清澈的歌曲。当然我下面要放的这首是来自，确实也来自清澈的二人组 King of Gavinans， 他们的嗓音也很清澈也很轻柔，听听吧。 就听这个琴弦撩拨心弦的感觉哈。 这歌曲的名字叫 Know How。 Riding on this Know How Never been here before Peculiarly interested Possibly that's all Is history recorded Does someone have a tape Surely I'm the pioneer Cancellations stay the same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谅

小野丽莎，一首很老的拉美爵士啊 ，Gisas Gisas Gisas 啊，献给大家。之前那首歌是什么？之前也有人问，有韩丽跟你们说一下，他之前放了什么呀？ 岁月神偷啊！ 岁月神偷， 嗯， 神偷。 这首歌也是我经常和你分享的歌曲。时间到了23:52了，这一天呢真的走到了尾声了。男左女右今天晚上的评论量呢也达到了164条， 164。 嗯，10年半的夜晚哈，能有这样的数字啊， 很好嘞， 庆幸吧，真的。如果说一档节目， 嗯，他都放心 超过十年， 他都放弃凝重的音乐来了。 这首歌叫做光 啊。 如果一档节目你爱了十年，它应该是有光的，它才能够让你在所有暗淡的日子当中想起它。 Live a light on for you。 是不是还记得我名字，当人海涨潮又退潮几次，那些年那些事， 记得以前我放完这首歌之后，叶谦都会又说起动力火车的 当， 对吧？ 因为你光嘛，咱们的当 啊！天哪，我今天一天听了好几遍这首歌。 行，这首歌其实怎么说呢？应该借咱们的这电波，然后再次缅怀一下他，然后让他的这甜美歌声再次献给他现在还在悲哀中的家人吧。因为这种歌曲真的很温暖，很温暖。Oh to my family。 这是那个 Doris 他那个自己写给，就是写给爸爸妈妈的，很温暖的一首歌曲。 那个非常有才华而且天赋极好的歌者， 对，在小红梅的这个专辑中是相当显眼的一首非常悦耳的歌曲，To My Family。 当初这个前奏曾经让我觉得这个世界那么美好， 对，非常美好。好，今天就到这里， 晚安， 晚安。